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4集《相邀》一。沈妙微微一怔，又抬眼看向谢景行。谢景行在明棋如入无人之境，熟悉得不得了。他自然是熟悉的，自小便生活在定京城，定京的每一处大约都了然于胸，加上背后有风仙当铺这么一个买卖消息的驿站，谢景行的耳目或许连傅修仪都要逊色多筹。他想知道什么，自然就能知道什么。沈妙没好气地说道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瑞王殿下还有闲心操心别人的家务事？ 家务事？ 谢景行挑眉，似乎觉得这个词颇为不错。他道， 你似乎很忌惮姓常的女人。 沈妙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一个投奔的亲戚有什么可忌惮的？ 不对。 谢景行摸着下巴扫了他一眼，忽而俯身仔细地盯着沈妙的眼睛，他这么欺身而进倒是一点也不觉得不妥，沉吟一下说道， 柳州来的女人，你似乎从未去过柳州，为什么好似很了解她？ 沈妙猝然抬眸，这么一抬眼便和谢景行的目光对上，那青年的容色一如既往地摄人心魄，桃花眼中的目光却隐藏着最锐利的刀锋。他说， 明安公主也是一样，你未去过秦国，却对她积怨颇深。 沈妙依旧不言，分明是亲近的有些暧昧的姿势，他的眸光却渐渐冷冽起来。 你自小生活在定京，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小春城，小春城两年没有踏足他地，不可能去柳州，也不可能见过秦国公主。 他的声音从夜色里飘来，带着初冬淡淡凉意，几乎进到人心里去。沈妙看他， 你想说什么？ 谢景行低低的开口，嗓音优雅低沉，撩人却又让人心悸。他问， 你是沈妙吗？ 有一瞬间，沈妙的全身上下都起了一层细细的疙瘩，仿佛有细细的凛冽的风从头顶灌了下去，让人一刹那变得冰凉。他见过许多人，依仗着前生做皇后的经历，那些人在他面前不过是一张又一张的脸谱，白脸红脸应有尽有，却只有面前这个看起来玩世不恭的紫袍青年是个活生生的人，因为看不清楚面具下究竟是一张怎样的面孔。沈妙对于谢景行的印象，前生只是英年早逝的俊美少年，今生得知他的深不可测，如今却越发的觉得可怕。他所做的事情的确引人怀疑，可是谢景行竟然怀疑他是不是沈妙。他不是沈妙，他是沈皇后。谢景行敢想，并且想的有些接近于真相。那种几乎能让人窥探出秘密的不适，让沈妙有一瞬间的慌乱。可是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是盯着谢景行的脸，终于轻轻地笑了起来。他常常笑，含着端庄的温和的仿佛并不在意什么的微笑，面对谢景行的时候大多又都是含沙射影的皮笑肉不笑的冷笑，如今的这个笑容似乎是在夜里开放的玉兰花，含着淡淡的清香，全然无害地撒着焦香扑过来。可是那笑容只是短短一瞬，极快的他便冷了脸色，说道，天下间不是人人都如瑞王殿下一般。谢景行玩味的笑容微微一滞， 沈庙是不是沈庙姑且不知，谢景行总归已经不是谢景行了。临安侯府的谢小侯爷如今成了瑞王，这是一个人吗？或许别人还觉得奇怪，毕竟谢景行从前和大梁也扯不上什么干系。 你一点也不肯吃亏。 谢景行站直身子，眼底深意敛去，似笑非笑道， 应当还是沈庙。 他似乎是自言自语的感叹，又像是在对沈庙说话。他说， 这么多秘密打听起来真费力。 瑞王为何抓着我不放？不管我有没有秘密，那都和瑞王你没有关系。 不巧你的秘密我有兴趣。 谢景行悠然道， 况且我想了想，您其中信得过的人似乎只有你了。 沈庙不怒反笑，瑞王健忘啊，不是还有苏明峰和荣幸公主吗？ 没有人告诉你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吗？ 不知道为什么，灯火之下他唇边噙着的笑容分明还是风流俊雅，却显得有些寂寥。不过眨眼间，谢景行就瞧向沈庙，说道， 你打算怎么对付常在清？要是求求本王，本王可以帮你。 沈庙面无表情道，我只求瑞王不要插手此事。 看来已经想好怎么做了。 谢景行挑眉，沈庙垂眸，只听谢景行又说道， 真厉害，秦国公主不会善罢甘休。 不必提醒我也知道。沈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还得多谢瑞王今日的出手相助，以明安公主那种善妒的性子，又显得对谢景行颇为痴迷，见着谢景行偏帮沈庙，势必是要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在沈庙身上的。 他不是你的对手。 谢景行自然地伸手揉了一把沈庙的头，被沈庙甩开，颇为可惜地看着自己的手指。沈庙不想说话，明安公主本就没什么脑子，她一点也不担心，更重要的还是秦国的皇甫浩。其实这一次皇甫浩和明安公主来秦国，便是为了和明琦的结盟一事。明琦是上赶着想与秦国交好，因着有个大梁在虎视眈眈，无论如何却不能让傅修仪和皇甫浩搅在一块儿。如何破坏两国心照不宣的结盟，自然要花些力气。沈庙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谢景行身上，在这场逐鹿天下的棋局中，大梁又扮演着怎样的一步棋呢？他不知道，他死得太早了，因此也并不知道情生到了最后，谢景行又是个什么样的场景。想来他也不是战死的，而是金蝉脱壳，回大梁去当他的瑞王殿下了。谢景行注意到沈庙的目光，笑了，问道， 你又怀疑什么了？ 沈庙定定地看着他，瑞王打算什么时候回大梁？ 舍不得了。 谢景行含笑扫了他一眼，看向窗外， 放心，暂时还不会离开。皇甫浩和定王之间的把戏，本王也很想看到最后。 沈庙心中一动，谢景行问道， 你不也想看吗？ 不懂瑞王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沈庙口是心非。谢景行弯腰捡起地上的玄色大场，那大场上头沾了池水，湿漉漉的，又被随手扔在一旁，卷得皱巴巴的。他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，随即却是漫不经心道， 沈庙，你和我是同一种人。 殿下天皇贵胄，臣女卑如尘埃，不敢相提并论。 妄自菲薄。 紫袍青年唇角一勾，说道， 你和本王一样，天生就该做人上人。 直到屋中再也没有那人的身影，烛火似乎都渐渐地冷却下来，沈庙还坐在桌前。谢景行领走的那一句话让他的心绪久久难以平静。和本王一样， 天生就该做人上人。莫非谢景行是发现了什么端倪？可这根本不可能啊。沈妙又仔仔细细地想着前生与谢景行的交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交集，连句话都不曾说过。沈妙想了又想，忽而发觉在此事上浪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，想着谢景行莫名其妙就扰乱了他的生活，心中倒是生出一股怒气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